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曲院，我是刘欣。今天呢，请您欣赏在古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这个咱们头三场都是曲团的节目，后边呢，从乐队到唱手呢，都是咱们特地从天津请来的艺术家们。那么哎，对了，您这一鼓掌呢也明白大家期盼已久，这场是梅花大鼓。梅花大鼓对乐队的要求非常高，咱们请上乐队高兆卿、王洪民啊，脚横紧大呼气，好琵琶，我在天津园子里头我亲眼看见，这喊好胡子，那喊大琵琶，这喊大胡子，那喊大琵琶，就俩人那给他一茶壶，俩人因为叫好打起来了，你这玩意儿，我看今儿也悬啊，你别老嚷啊，你这玩意儿啊，真了不得这嗓子啊！咱们请天津的著名的梅花大鼓王莹上场表演这一段《梅花大鼓黛玉葬花》。 的第二折。 天哪！ 十字西厢。 谢谢谢谢，拉胡椒中午吃的嘛你了，卖这么大力气你好。这个王老师这胡椒京津两地有口皆碑，拉的确实好。那么不算完，您爱听王洪民这胡椒呢，底下这场还是他拉。哎，这个由这个乐队呢，往往观众能够看出唱手来啊，专门的他给他弹，他给他弹，观众也懂。这个刚才大家一点，我们说内行话不叫戳活啊，点这个十字西厢，必然呢他这段唱得好，拉得也好。那么这场呢，除了这个脚横紧跟王洪民的琵琶胡劲不动的换一下弦儿，换陈建弹弦儿，那么这场换一场京韵大鼓，段子也好。这段子叫怀德别女啊，是千金全德这么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段子呢，据我了解呢，京津两地现在会唱这个段子人很少啊。这个底下来给您奉献这段怀德别女的是咱们天津的著名的京韵大鼓的表演家，也是有京韵大鼓程砚秋之称的啊，他的这个底音是在京津两地最著称的，有请登场，闪亮登场的杨凤姐。 兴，结发之妻身亡故在膝下，只有盘头女桂英借银两多蒙窦公的恩情中做精英，怎奈这爱女又年轻，因此豪杰难出外，无奈何江南闹疫，前一子高通，有谁知一去三年音信渺，这豪杰扬名安身，眼看着就要不能，心头痴红日青天难解厄，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当穷，并不上穿衣吃饭，这家中事又欠着，一债恩钱都付清，这饥寒债呀，没人要得了那三宗地，就便是兄曾勤修父荫诸基地大英雄，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他也未必能成英雄。一日怀德在街上看见招贤榜黄榜家，考取状元选才能，暗想到这是我出头之日，来到又一想，哎呀，有个泪手的姑娘叫我怎样行，左思右想舍不得爱女，无奈何事到急处把心一横，不多时来到家乡将门口，高贵英听师父的声音啊，答应了一声取柴扉，英雄入院将门金毛屋那小女垂帘顶上灯，桂英说爹爹才相何处去，时才见那豆腐中 老张又到了门庭，这一番的言语比前番更紧。他说爹爹钱不见人不见，好不同情。怀德说我有何颜面，将他们见。桂英说这日久天长难道躲过去不成，可是啊咱们不单难还那恩义债，我才瞧了瞧柴枝儿烧尽啊，米炭儿苦，到明天要往哪里去铺张啊，活把人愁死啊。眼睁睁你我妇女身逢绝地，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夫妻功名为父我，俱往京都多帅一人，有愁你无人依靠父难行，因此才万般无奈与儿商议，暂将你送往都府，不好登城逼者是我儿，也有那安身处，全心意又算爹爹把掌轻。第二件为父我好斩林允之，凭武艺和仇寡印的豪横， 时衣锦还乡门户改，咱妇女苦尽天来，身受辱，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儿啊，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这姑娘浪浪磕磕把天轮看，战兢兢的裸体，惨淡淡的花容，板上说爹爹感情事，要将儿我卖呀，怀德说这事出无奈，在患难之中贤孝女一闻此言，惊破了胆，不由人想去斗面皮情，在二目中点点珠泪洒前胸，痛哀哀哭了一声，亲娘闭口无语，被着气的姑娘跌倒就在柳平，高怀德将可怜的亲生昏迷于地，哎呀急忙忙把贤孝女抱怀中，娇儿啊小桂英，你你休啼哭，莫伤情，为父我不去了，不去了我也舍不得，笑叫声咱妇女宁可双双在家中饿死。儿啊死者胆摘心，叫我怎么养得起成、啊、豆腐为奴，常有个差。 粗，一个做丫鬟的，有谁宽恕有谁疼，想到那大妈临身儿怎受好，因此才我害怕啼哭啊，两泪流。石才监，您说什么？舍不得女儿，就不去科考吗？这句话倒像天伦，您那见识不明，一而想，这是两全其美的逃生路。老爹爹放宽心，本都城千万得，休将女儿我挂心中。十才间孩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怎么老人家断思念，要困守在家中？我的爹呀，你也太愚蒙。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求破人泪，粉面痛苦咬牙关，勉强陪孝书，孩儿情愿这豪杰，不敢抬头看鬼影。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儿啊，别看这眼前的分离，咱们不久的相逢。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阔滩，在家困苦出外还的手穷，而我这件褪旧的衣衫还未破，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怀德摆手说是不用，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烹。桂英说，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趁着那邓内还有牛和残贞圣贤，请天伦脱缰下来，女儿我封一封。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儿啊你看那桥楼，看看就打了四更，你歇息去吧，明天还要起早拜为夫，好写文约与那斗公。贤孝女泪眼愁眉，安排笔砚 说老爹爹，陛下的言辞要顺情，千万个字字爱恋迢迢托付，方显得天伦阁外呀、把儿疼，怀得点头如酒醉，强掌伤心，不亮残灯乱纷纷，纹丝不及悲声涌，一滴滴泪痕更笔墨很浓，高怀德写一句来哭一句，写罢时金鸡出唱，残月幽冥悄了悄，我那女儿已在身旁睡，这豪杰心中一动，就站起身心暗思量，我只顾留恋，若等娇儿他醒，眼睁睁撇舍了冤家，叫我怎么样的行？唱多说文月放在姑娘的枕上，脸对脸暗叫我儿小鬼婴，你这无能耐的爹爹，就撇舍儿去，叹豪杰不敢提哭，把脸都憋红才要走，父又低头瞧爱女，说也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我的笑声。这豪杰怒气难消，搓虎掌咯吱吱，牙关紧咬瞪双睛，说天哪，我父女就是这样分了手，哎，很心肠，他迈步如飞往外行，这一回高欢得爹爱女，到今都多帅音，到后来一尽欢香愁谢都哄妇女们喜相逢啊。 我们听完了杨凤杰老师的这场正活之后呢，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啊，没关系，还有返场，返场呢我们明天再请大家。